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着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为企业家健康成长和事业发展营造宽松的法律环境，严防将民事纠纷当作刑事案件来办。近日，住建部负责人表示，到2020年，各城市要全面推行垃圾的分类制度。目前已有46个城市启动垃圾分类工作，24个城市已出台工作方案。日前，财政部、民政部安排了下拨中央春冬救灾资金57.275亿元，用于解决今冬明春受灾群众口粮、衣被、取暖等困难。空军12号发布消息称，11号空军开展了例行常态化的体系远航训练，多架轰炸机、侦察机绕岛巡航。联合国日前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的全球经济将增长3%，创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速。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约1/3。近日，东北、华北的气温持续走低，内蒙古的最低气温达到了-45.3度，创下今冬全国的气温最低。昨天，中消协就押金退还难问题发布至库级工资及相关负责人公开信，要求相关负责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向消费者和社会公开道歉。北京规土委11号表示，2017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用地计划已提前2个月完成任务，今年的工地任务有望超额完成。 跟你一起，哦哦 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 爱情是流行音乐经久不衰的主题，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现在或将来都一样。这首歌《一生中最爱》是由向雪怀作词、伍思凯作曲、谭咏麟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的专辑《神话1991》当中。同时呢，也是香港电影《双城故事》里的主题曲。在这首歌里，校长的情感是那样的真诚，不管誓言是否能实现，他让我们相信了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暖奉献出给你，唯有的是知己。这种爱很广博，很坚决，很执着，所以呢，他可以成为一生中最爱。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你也可以从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一首好歌，每个人都能在歌里找到自己想要抒发的情感和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故事。送给你这首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 蓝蓝的天，往事一缕轻烟飘过你的眼帘，沉默的眼睛回答我，还爱不爱我的从前？我的从前有你陪伴的梦和一张疼爱的脸，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誓言？白云翩翩，心事一面一幕飘过你的窗前，寂寞的窗，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和一首叫做誓言，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往事匆匆，轻轻细说梦的演变，多年以后是否还有爱的容颜？往事匆匆，轻轻细说沧海桑田，是否能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和一首叫做誓言，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是否还算是你的誓言？往

声低语在耳边，那一些温暖在我心间，伴随我想你的今天，你让我长久沉 这首歌里有大提琴的低沉，小提琴的轻盈，还有长笛的倾诉，所以配合的还都挺完美的。温暖来自于黄婉婷，希望在这个有些寒冷的冬天的北京，这首歌能够温暖你。继续和你在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陈奕迅 Seven 七。 忘记三个月过去，忘记你的消息。忘记忙碌的白天，忘记有多空虚，忘记每个纪念日，忘记要去哪里，忘记失眠的黑夜，忘记我有多恐惧，忘记每次呼吸，忘记每天想你，忘记每一秒都在自己骗自己。如果我真的可以忘记我们的过去、oh, no. 这世上只剩你为每分每秒，忘记你走了以后，忘记我变了多少，忘记我变了多少。 忘记上次呼吸，忘记上次想你，忘记上一秒还在自己问自己，如果我真的可以忘记我们的过去，这世上除了你谁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此时的川西，秋冬交替，是风景最迷人的时期。川西的美都被隐藏在了秘境，美景举不胜数，草甸铺陈，山花烂漫时五彩斑斓，犹如锦织挂毯。海螺沟以堤坝的现代冰川而闻名于世，晶莹的现代冰川从高峻的山谷倾泻而下，巨大的冰洞，峻险的冰桥，使人们如入神话中的水晶宫。整个海螺沟被白色的色调所装饰着，海螺沟的天然温泉堪称一绝。走进林间的温泉，泡在温暖的泉水中，感受着泉水的温暖蔓延全身，一边看着天空飘下的大雪，你会沉醉在这样的世界里。色达是藏传佛教的圣地，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修今生只为来世。在这个充满物质的精神空虚的年代里，那些生活着的人们始终享受着他们精神式的信仰与快乐。雪后的色达，鲜红与纯白相互辉映，静谧的能够听到心灵的声音，不辞翻山越岭的辛苦，只为一览信念的坚定，信仰的虔诚与执着。雪后的色达，如烈火般的房屋和修行的僧人，都是一道壮丽的风景线。四姑娘山被称为东方的阿尔卑斯山，其曼妙的风光丝毫不输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对于徒步的爱好者来说，这里如醉人的天堂。四姑娘山雄峻奇异的山峰，鬼斧神工的地貌，丰富独特的景观，被誉为东方的圣山，使它成为观光者的圣地，登山者的天堂，徒步人的迷宫和摄影师的家园。穆格措是甘孜美丽的高原湖泊，四周被群山森林草原环抱，红海、黑海、白海等十几个小海子围绕着它，犹如众星捧月般。雪后的穆格措，海子边金沙滩上常常会出现一半是沙滩一半是冰雪的场面，可同时提供游客堆沙子打雪仗的体验。这里的天气变化多端，刚刚前一刻还是阳光灿烂，没一会儿就飘起了雪花。没有刻意装饰的景点，只有大自然的淳朴，没有人山人海的拥挤，只有寻找纯粹的宁静，没有哄抬的物价，只有无私的馈赠。这一生你应该来一次川西，体验一次这里的美丽。

对于比较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可能对她比较熟悉了。在80-90年代还算是一个红极一时的女歌手，并且呢，她是一个塑造性很强的歌手，声音的能高能低，造型也是相当的百变，就像一颗那闪闪发光的金子，能够很快的俘获大众的视线。她就是潘越云和她的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其实呢，在潘越云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娱乐，他也没有从小接受音乐的培训，唯一能够接触的就是父母的黑胶唱片，而且这些音乐全是20世纪50年代在上海流行的音乐或西洋音乐。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还是表现出了对音乐的喜欢。潘越云在1980年签约滚石正式的出道，到1982年，他发行的专辑《天天天蓝》在台湾走红，并获得了金鼎奖最佳的演唱人奖。从此呢，他的事业一路走红。继续呢，和你在 FM 969经典音乐广播，王杰，安妮。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 北京 FM 969电台，

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热泪啊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 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让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工信部13号表示，今年前十个月，我国工业机器人的产量首次突破了10万台，同比增长近70%，全年的产量呢预计首次突破12万台。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数据，双十二全天，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共揽收快递包裹2.43亿件，比去年同期增长38%。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昨天发布网络的白皮书，预计2017年网络安全产业的规模将达到457.13亿元。13号，人社部公布数据，今年的1到10月，各地区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查出欠薪的案件12.8万件，为281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224.5亿元。乘联会近日公布数据，11月乘用车的零售销量为247.27万辆，同比增长了3.9%，环比10月增长9.9%。亚洲开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再次上调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对全年中国的增长预期保持不变，仍为6.4%。截至11月底，北京市二氧化硫累计浓度为8微克一立方米，同比去年下降了20%，预计今年北京的二氧化硫年均浓度有望再创新低。 你时常看见，自己的微笑挂在另一个人的嘴边，车窗外的风景，幻想中绵延，自己的倒影时而不见。